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委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这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严查不当使用少先队标志行为。北京服装学院举办第14届科学艺术时尚节。中国足协启动娃娃工程，2020年足球特色幼儿园达10000所。以下是详细内容。针对近期个别地方和学校不当使用佩戴红领巾，甚至利用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恶意营销炒作的问题，近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少工委联合发布关于严肃规范红领巾等少先队标志使用的通知，要求各地重点排查不当使用少先队标志、利用少先队标志进行商业活动等问题。各级少先队组织、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不得购买使用不合规定的红领巾，少先队辅导员工作应纳入绩效考核并列入督导工作。北京服装学院第14届科学艺术时尚节于10月20号在北服校园开幕。此次科学艺术时尚节作为第13届北京文博会的朝阳分会场，活动历时1个月。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科学艺术时尚节是北京服装学院全校性的文化学术活动，旨在展示学校办学成果，深化艺工融合办学特色，促进学术交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被誉为北京服装学院最美的文化品牌。北京服装学院党委书记马胜杰说， 这个活动其实最初的这个设想是一个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就是一个学习成果展示和交流，之后呢又增加了论坛，加上这个就主要是围绕这个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实际上这个从展示和交流和这种论坛来说呢，其实都是促进了教学工作的这个深入的开展，其实对学生的这个对相关专业或交叉学科专业的了解我想都有帮助的。他从其他学生的一些作品中能够受到一些启发啊，那么对这个时尚的理念、对这个时尚的趋势 他有一些相关的比较更好的一些把握。那么通过论坛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对这个相关学科专业的这种研究啊，或者最新的成果有最快的了解。那么在这个论坛上有各种观点思想的碰撞和交流，所以这个等于是相当于是把很多这方面的资源都汇集到我们这个活动的平台上来了，所以这样都促进了学校的专业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 继续关注资讯。近日，丰台少年宫东区幼儿艺术培训部举办了第23届智勇小当家秋季运动会。据了解，智勇小当家秋季运动会已经举办了第23届。本次运动会延续以往的传统，包含个人项目和亲子项目两部分，在考察小运动员们的体力智力的同时，更是对团结协作力的考验。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进入一周绿茵战况报道，了解足球新闻。中国足协娃娃足球工程及娃娃足球宣传月启动仪式近日举行。该工程以3年为周期，预计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办幼儿足球特色项目幼儿园10000所，以此扩大中国足球的基层人口。足协为娃娃足球工程特意制定了全国娃娃足球工程实施方案2018至2022年。该方案以幼儿园为载体，此工程共包含8个重要任务，从规范执行标准、增强宣传推广、突出示范带头作用、加快专业人才培养、完善交流活动体系、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壮大幼儿足球产业等方面，全方位推进幼儿足球普及工作。作为娃娃足球工程实施方案中的一项重点任务及具体实施环节，足协从本月开始推出娃娃足球宣传月，动员各会员协会及社会力量认真落实娃娃足球工程，深入幼儿园、社区、家庭、赛场、商场、公园等场所，开展各类足球普及和宣传活动。活动包含了此次娃娃足球工程北京主会场及会员协会分会场启动仪式发布会、职业联赛中国支队主场比赛、足协杯决赛和青超联赛 U13 至 U17 全国总决赛等赛事联动、各地幼儿足球专题讲座等环节。中国足协在北京隆重举行人民足球启动仪式，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领衔中国足协多位高管，以及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仪式。人民足球由中国足协发起，由各类社会足球赛事及相关活动的组织机构组成，旨在通过吸引愿意参与社会足球发展的机构、企业，共同推动社会足球发展。2018年度首都体育学院高参小杯足球邀请赛于2018年的10月19号下午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足球场顺利开启。在上一阶段各项目小学的高三小杯校级联赛及主客场挑战赛活动中，首都体育学院高三小校园体育赛事项目累计派出优质裁判员达到200多人次，组织各类比赛达到600余场，各节队小学学生参与人数6000多人次。随着高三小校园体育赛事项目的深入开展，充分发挥体育赛事的体验式教育的优势，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拓展各节队小学体育课程内容，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我们继续走进校园足球这样的一个专栏，请来的是来自于陈宁伦嘉明分校的师生来做客节目，介绍在陈宁伦嘉明这所学校里边，这个校园足球是如何开展的。众所周知，嘉明分校是9年一贯制的这样的一个小学加初中的这样一所学校。那么校园足球是否能够延续9年，会不会到这个中间就断档了？因为好多学校都说这小学开展特别好，到初中 哎，没人踢了，也开展不下去了。九年一贯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特点？我们今天就会一起来聊一聊。先来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来自于陈经纶嘉明分校的体育教师刘玉娇，刘老师。 嗯，你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陈经纶嘉明分校现在五年级的同学唐家俊。 大家好。 嗯，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说说这个踢球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我特别想先问问唐家俊。唐家俊，你踢球几年了？ 我从二年级就开始踢， 啊， 踢到五年级，一共三年了。 踢到五年级三年了， 对。 那你踢球的原因是什么？是老师开这课了你就去踢了，还是你爸妈说不行，你这身体太弱了，去踢球去吧？ 当年是我们的体育老师李老师， 嗯， 然后刘老师就跟那个李老师说， 嗯， 说推荐一些就是。有能力不怕苦的这些人， 嗯， 缺守门员， 嗯， 李老师一听说越来越这个我合适 啊， 然后就让我去了，然后回家跟妈妈跟爸爸说了一声 啊，他们也很支持， 两位就毫不犹豫就说了、 啊、 可以没问题你去吧， 哦， 然后试了几天以后发现挺喜欢就坚持下来了。 哦，苦吗？ 嗯，挺苦的，有的这 啊， 有的这些训练还是挺累的 啊。 说实话， 那守门员我们觉得其实基本上也不太跑动啊，就是在门附近，那个这基本就只有扑救，那扑得出来就算是你的功劳，扑不出来也算后卫的责任，对吧？这基本上也不用什么太苦啊。你觉得你的苦在哪儿呢？ 大家看比赛的时候守门员不是特别苦、 嗯、 但是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嗯、 一个扑球就一种球、 嗯、 要练习很多遍才能成功、 嗯、 所以就训练的时候 的、啊、 对训练的时候特别苦， 嗯，总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摔的过程中练出来的，对，成天摔自己玩是吧？这样的一个状态。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刘老师，现在咱们学校的校园足球开展情况怎么样？ 现在学校呢是从第一段、中段和高段全部都有校园足球，因为我们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 嗯， 从小学的一到六年级到我初中都会有。然后呢，小学呢相对来说次数会多一些，因为到了中学之后呢，相对来说学业可能压力更大一些，它次数会减小。 嗯、 但是呢，也是我们会有针对学生的不同的这个学习情况，然后会安排足球的训练，由我们在那个周中。然后每天周中的大课活的时间会有，然后课后的时间也会安排足球训练。小学呢基本上就以课后社团的形式去开展，然后每周呢周中会安排，同时呢我们还会有我们课堂体育课上的这种体育课的足球教学， 嗯， 还有我们的班级联赛，然后还有我们周末的一些筹备比赛的一些训练和比赛，这些呢总共加起来是囊括所有的校园足球的活动。 哦，其实从比赛到训练非常的丰富。哎，那比如说在小学阶段，您刚才说已经分了小段跟中段， 嗯， 是吧？那小段、中段他们，在训练量上会有区别吗？ 嗯，会有。 嗯， 然后小段的相对来说，它基本上像一年级、二年级还是以基本功、兴趣为主。 嗯， 它这个频率量上可能就没有高年级这么多。然后到高年级，它可能涉及到一些比赛情况，所以它的一些训练量和强度就会上去，包括最后还有相对来说的一些体能的练习。 嗯， 然后在低段呢，主要一些协调性的练习更多一些，基础练习更多一些。 嗯，那一周能保持几次呢？ 基本上一周周一到周五是不少于两次，然后我们周末还会加一次，一般就是三次。然后如果涉及到比赛的话，有可能最多到四次。 哦，那其实量上还是挺大，每次至少得一钟头吧？ 多，多多，因为基本上在两个小时 啊、哦，两个小时 对，两个小时，嗯。 那这比这个咱们原来要求的课后330的时间还要多啊。 对，因为球类项目它需要前边的一些热身，包括最后的一些拉伸、 嗯、 包括就拿球这个过程，其实纯下来的时间能够训练，其实说是两个小时还有时候到不了两个小时，因为不像一些项目上来就开始、 嗯、 我们这可能还有一些预热的工作。 就跟我们比如说那一朗诵班上来来吧， 嗯， 读吧就行了。这不行，咱得先你跑开了，不跑开了容易受伤。 对对， 确实是这样。这个足球运动，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不能说上来就瞎来啊。 嗯、 那现在咱们同学们对足球的认知水平怎么样？因为我现在就想起了我原来那会上小学的时候啊，基本上对于足球没什么概念，就知道俩队，一个队叫 AC 米兰，一个队叫国际米兰，因为都是米兰能记得住，一个叫 AC， 一个叫国际，然后再往后，那会儿其实像皇马、巴萨其实已经很有名了，但不知道。 嗯， 中国的球队就知道一上海申花，一个北京国安， 嗯，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了解的途径。那现在肯定了解途径更多了啊， 对对。 但是同学们对于足球现在认知水平是什么样的呢？ 最简单的例子啊，小学一二年级的，对于国际上的知名俱乐部，有的比我说的还清楚，有的比我的球员了解还多，因为我上课的时候有教他们，然后有时候会比如一些史内克理论会讲一些这个，他会说一些有的我哦。他居然知道这个球员，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包括一些我那会儿踢球喜欢的球星，他们也知道。然后包括一些国际的赛事，他们都知道世界杯啊，包括欧洲杯啊，这些亚洲杯，包括中超，然后呢北京国安、广州恒大，然后还有一些东北的一些球队，比如像长春的球队，然后好多，对，然后还有 这个其实还挺不容易能知道， 对，应该有可能，我想的应该就是他家里的父母可能关注这个球队，然后就把他带到这个圈里，包括我们还有什么陕西的，包括一些他这个父母可能关注的最早以前家乡的球队，他可能就把他带到这，所以知道还是挺多的。 哦，所以其实现在同学们对于足球的认识还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对对， 了解很多。哎，那个唐家俊，你喜欢哪个球队？ 我最喜欢的是皇马。 喜欢皇马， 以前最喜欢皇马，因为 C 罗在里面。 啊，现在喜欢尤文了是吗？ 对，那个万马军团。 啊，老妇人啊。 对。 啊，这也是因为 C 罗。 对，也是因为 C 罗、 啊。你说你是一个守门员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为什么喜欢一个老喜欢进你球的人呢？按说你应该喜欢，比如说布冯，对吧？圣卡西。 啊，布冯也认识，也特别喜欢。 啊， 就是因为现在退役了，不是经常看着他的比赛了，所以就感觉淡了一些。 啊，咱北京国安有盛杨志啊，对吧？啊，是不是？这都是你这个位置上的全。你来想想为什么喜欢 C 罗？ 就是因为感觉他球的感，他对球的感觉特别好。 嗯。 有的时候也进球玩的都特别多花样来。 嗯。 感觉这个特别新鲜，就 特别帅、啊。 对，特别帅。 哦。还是从那个这个技巧上啊，确实服人。那你说从技巧上来讲，我觉得梅西比 C 罗那这个技巧可能脚底的感觉更好。为什么你不选梅西呢？ 我觉得梅西，在这个俱乐部里好一些，但是我看他在这个世界杯里这个 表现 发现的感觉，感觉不是特别好。 啊，感觉他出工不出力。 对， 也是啊，这个。像 C 罗这样勤奋刻苦的球员，确实是很多人都会喜欢他。而且你刚才说的特别关键的一点啊，这个唐家俊，其实 C 罗是一个能够很张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性格的足球运动员，不像梅西，他相对比较温吞。 对，啊、对， 所以呢，等到可能你到了我这岁数，可能就开始喜欢梅西了啊，没那么张扬了。好，但是我们要把话说回来啊，因为。你说这枣好吃，桃好吃，不是谁人都爱吃。 对， 所以呢，到了上学以后，我们因为现在都是画片去招同学、招学生。 对， 那学习好的、学习不好的，家里对学习在意的、不在意的，喜欢足球的、不喜欢足球的，我们都要招进来。那么招进来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些可能对足球运动不那么了解，说不出来几个俱乐部名，也不认识足球运动员，甚至足球这个。踢完了以后不能用手去接这种事儿，可能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同学，进了学校了，我们再如何引导呢？ 我们主要呢，这些球员、这些学生呢，包括还有我们一些社团的一些球员，他们都在一起，平时每个班里的体育课课堂那儿都一块儿学习。那么有一些呢，是我们老师去点播的课上的内容，去比如说一些足球的课，然后还有一些训练去点。那么同学们之间也会相互的去传。那么比如说我们客户的训练，如果我们今天练什么呢，同学们的课间啊，就是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包括有世界杯的时候可能会也会做一个助力。那么平时呢，基本上像这些球员呢，主要是我们足球的一些活动，学校也会搞班级联赛。 那班级联赛包括课后的训练，孩子们都会看在眼里，其实这就是一种无形的引导。那么还有一些比赛，然后我们包括还有一些获奖的这种表彰，然后呢孩子们也都会看，哇，特别羡慕。同时呢，这包括一些各科的老师也会关注，有时候我们会搞一些绘画，就比如说我们家之前我们出过一期，就是让孩子们去画一画自己喜欢的球队。那么有些孩子们在这个活动当中就互相的就去引导啊，我喜欢谁，你看看我画的是什么呀，你看看他画面这个队，然后互相一聊可能介绍一下，然后这个知识方面就传播到了。然后而且呢我们课上会有足球课，那么老师也会引导足球，哎，带给你的一些技能技巧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们身体方面身体素质方面的东西，包括一些良好的身体素质一些品质，包括精神方面意志品质团结的精神竞争的意识都会带给他，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然后现在应该说大部分同学都是特别喜欢的，然后呢有些孩子很多我们也会面临着啊好多人喜欢人太多这个问题，然后确实是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比前些年我发现喜欢足球的人更多了。 好了，那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末尾了，再进入我们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了，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这个来自于陈英伦嘉明分校的五年级同学唐家俊小唐，来送一首歌给你的朋友们，准备送什么歌呢？ 我想送一首张杰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准备送给谁呢？ 送给我的妈妈吧。 送给妈妈哦，想跟妈妈说什么？来一句祝福的话。 妈妈和爸爸吧。 妈妈和爸爸啊。 谢谢我的父母支持我足球。 对你足球的这个运动 支持 啊。好的，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开办以来第一次有这个送给这个父母那个歌的啊，一般都是送给队友，也挺好，这个也挺好。那也希望这个小唐的父母啊，这个身体健康，继续支持他啊。当然了，这个孩子是不是未来要走足球这条道，交给他自己去选，对吧？这个有时候作为自己都成人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个你的自己的人生也不是你父母控制的， 对， 真的要是有这个天赋，也不要阻拦他。但是如果要是实际情况确实是咱们看到了专业的，多跟老师聊聊啊，可以多跟刘老师聊聊，要是真适合走专业的呢，刘老师也不会瞒您，要是这对吧，这个可以多跟老师沟通一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刘老师跟小唐今天的做客。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声音，如今在哪里？ 去相信的勇气，忽略过谎言，只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霓虹中最亮的星，用心照亮我前行。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西部高压逐渐影响我市，污染扩散条件好转，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0到10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三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为了全面落实贯彻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不断提高重污染天气的应对能力，近期生态环境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发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修订应急预案。为落实生态环境部预案修订相关要求，北京市在对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7年修订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完善，出台了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年的修订版。在落实生态环境部修订要求的基础上，重点在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细化污染管控措施三个方面进行了细化。那么一个呢，是采用了统一的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分级标准，当预测全市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大于200将持续一天时，即发生一天重污染的时候，不再发布预警，改为随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发布健康防护性提示信息。那么为最大限度保护公众健康，采取强化的应急措施。这次修订，北京市降低了橙色预警的启动。